读圣经是很需要是掌握经文的重心。当我们读一章的经节的时候，一章圣经里面 的经文，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掌握经文的重心，那我们就能够知道究竟经文想跟我们讲什么说话。很有趣，当我们见到经文的结构，就其实是已经开了古讲了给我们听经文是的主题是什么。好像第六章一开始第一节就说，神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都要遵行。而在这最后那节经文亦都是第六章二十五节，是说神所吩咐一切诫命都需要是谨守遵行。一头一尾都说要遵守神的话语，而经文最中间六章十七节还叫我们要留意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和律例。所以毫无疑问，第六章告诉我们听，服从神、遵守他的诫命就是第六章的主题。第七章亦都是不例外，一开始一结尾，七章二至到三节是开始，七章二十五至到二十六节是结尾。一开始一结尾就告诉我们听有八个不可。神的命令一是就说你要怎样做，一是就说不可，是吧？其实都是一样，都是神的律例典章告诉我们听有什么事你不要去做。跟住在到第七章的中心，又在到七章十一节经文说，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两章的书，第六、第七章，其实的重心的主题都是讲要服从神，要服从耶和华。那你说怎样服从啊？经文讲得很清楚，告诉我们听怎样要服从。在这里申命记第六章有三节的经文，六章二节、六章十三、六章二十四都说要敬畏耶和华，重复出现的字要留心了。所以服从的途径是要怎样啊？是要敬畏这位耶和华。在这里第七章一开始一结尾，我们刚才都讲过一共有成八个不可。为什么不可啊？因为以色列人会走入去迦南地，入了迦南地千祈不要是跟当地的人通婚，不要是跟他们立约，甚至不要是拿他们的财物，要跟他们划分界线，因为这班人都是拜偶像。如果不划分界线的时候，很容易就怎样啊？好人容易就被他们带领是离开耶和华。所以神说要分别为圣，要跟他们是划开界线。所以我们见到第七章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要分别为圣，这个是服从的实践。那服从了之后的结果会怎样啊？七章的七节至到二十四节讲得很清楚，神是信实的神，当我们是服从他的话，他给我们的应许就会成为了是事实，他的应许就会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会得到他的保守，会得到他的保护。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保证。又有人可能会问了，什么叫做敬畏神？有很多人会跟你说敬畏神只不过是尊敬神，只不过是对神是肃然为敬，在神的面前是惊讶，因为这位是大能的神，是这么多的啫。他们会告诉你，敬畏神不是畏惧，不是战惊的意思。我在这里未回来 CCAC 之前，去过两间教会侍奉，2011年至到2013年是曾经在一间西人的教会到是牧会，是三年在 Roland Heights。这一间教会的主任牧师时时都是教其他的牧师和教会中，就是怎样敬畏神不是战惊，不是畏惧，只不过是对神是肃然为敬，只不过是尊敬神。如果一间教会 连自己嘅基督徒都唔去系真真正正咁敬畏神，喺神嘅面前战惊系畏惧嘅话，连邪灵都唔会系惊神。所以嗰间教会系闹鬼，个教会嘅门突然间嗰啲门嘅把柄，嗰啲门球会自动系转动，门系会打开。你去睇一睇后边系冇人嘅，时时都会发生嘅。嗰间教会墙壁上嘅相同埋照片自动会转移地位嘅，好得人惊。主任牧师叫系一个弟兄想去换一个灯胆，嗱嗰堂梯大概系好似呢一个讲台咁高嘅啫。个弟兄一跌落嚟，即刻就冇命。嗱，真系一个唔系敬畏教会、唔系敬畏神嘅教会，真系好多奇怪嘅事都会发生。如果我哋话敬畏神，只不过系尊敬，只不过系肃然为敬，而唔系战惊喺神嘅面前，唔系喺神嘅面前真系畏惧嘅话，咁样就有啲似，我觉得系喺屋企喺个大银幕嘅前边喺度睇好多嘅风景，好似 Grand Canyon， 好似系睇呢个 Niagara Falls， 啊，你会觉得系肃然起敬，大自然咁靓。啊！你会觉得惊讶，但系你会唔会胆战心惊？你唔会啊，因为点解？你坐喺屋企啊嘛，咁舒服，你系个旁观者嚟噶嘛。但系如果你真系要去经历神嗰阵时，你就唔系净系经历佢嘅惊讶，经历佢嘅肃然为敬吓，唔系净系去尊敬呢位神，而系你要经历埋佢嘅战，使到你正战惊。使到你有这个畏惧的心。每年在这 Grand Canyon 都有12个人平均是死亡。啊，这班人是怎样啊？就是被大自然吸引住他们，越行越出越行越出。啊，一个不觉意又怎样啊？差着角落去连命都没了。所以你去到 Grand Canyon 来到是经历大自然的话，不单止是惊讶，不单止是肃然起敬，仲系胆战心惊啊！呢个系我哋需要系真真正正经历神。嗱，我哋睇下圣经点样讲，系咪圣经话敬畏神只不过系喺神嘅面前肃然起敬，只不过系尊敬神？你睇下以赛亚书八章十三节，以赛亚先知话：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所当以他为你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啊，呢度话当怕的，当畏惧的。喺度诗篇九十九篇一节，诗人话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他坐在义基路柏上，地当动摇。嗱，我哋见到嗱，真正嘅敬畏神，真正喺神嘅面前系有战惊嘅心。你说这些只不过是旧约的经文，新约不需要了。你看看耶稣基督自己怎样讲，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五节，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并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连耶稣基督自己都是重复讲了三次，要怕神，当尊敬，当敬畏神。我哋见到喺度经文六章二节，头先话要敬畏神，头先都读过啦。一开始跟住就讲咩呀？第三节同第四节都话要听神嘅话语。其实申命记跟住六章四至到六节就系犹太人嘅信经，就系犹太人嘅信条。犹太人叫呢一个叫做 Shema 嘅意思就系要听咁解。传统嘅以色列人，传统嘅犹太人，当啲仔女一识得讲嘢嗰阵时，佢哋就会教仔女嚟到念呢一个圣经，就系、是、申命记六章四至到六节。虔诚嘅犹太人仲会喺早上同埋系傍晚嘅时候嚟到念呢个圣经，所以佢哋时刻都有神 在他们的心上，时刻都有神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上。我时时在那里想，我小过的时候我最敬畏的是谁，时时都跟你们说我最敬畏我爸爸。我十二点钟小学就放学了，回到家吃完中饭唞一唞，一点钟就开档了。你说开什么档啊？开电视机。开了电视机都还不够，开了收音机，拿了玩具出来逐件逐件地玩。玩到六点钟就要收档了。为什么收档啊？我爸爸六点十五分回来，不收档就大件事了。所以就删电视，删收音机，收埋晒啲玩具，攞个书包出嚟，打开晒啲书喺个张台度。咁爸爸一入嚟又点啊？哇，真係乖咯，阿 Sydney。哇，喺度刨书，乖到不得了。嗱，你諗下，我哋嗰陣时我唔需要闹钟㗎。我亦都当时系冇手机㗎，咁细个，咁多年前。但係个脑入边时时就諗住咩啊？爸爸就快返嚟㗎啦。六点钟爸爸回来，五点钟就说还有一个钟头玩的，五点半就还有半个钟头，去到六点钟自然收档的了。时时刻刻都会是敬畏着我的爸爸，这个就是好像敬畏神一样。其实呢，我爸爸很多年后到我大个了，读大学了，来到美国了，他先跟我说，他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这里作状，我你阿妈已经话咗我听啦，原来我阿妈就系穿煲。嗱，我哋见到呢一个系所谓嘅Shema，就系话呢个犹太人嘅系信经信条，喺度六章四节点样讲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嘅神是独一嘅主，系独一嘅主。嗱，犹太人有好多好多嘅邻居。他们的邻居都是拜偶像，很多不同的偶像满天神佛，但是犹太人很特别，他们所敬畏的是独一的主，他们敬畏的就是那一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犹太人去到最后怎样，他们亦都是拜偶像，学了他们的邻居，他们居然是违背了他们自己日念夜念的信经。一个是外邦人，如果放弃他的假神，放弃偶像，来到是敬拜唯一的真神，这个是可喜可贺。但是很可惜，如果犹太人放弃自己唯一的真神，走去拜偶像，走去拜假神的话，这个就真是非常之的可惜。犹太人所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这个在《生命记》六章四节是告诉我们听。有人可能会说，咦，又说基督徒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这里讲独一。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跟回教徒传福音，或者跟犹太人传福音，最大的阻碍他们就会是用这件事来说我们，你们信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我哋信独一嘅神，吓唔一样嘅。但系你知唔知道独一呢个字 ，ahad 啊喺度呢一个生命记四六章四节系代表乜嘢？系代表系成为一体。喺度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呢个字出现喺亚当夏娃两个人结合成为一体呢个字就系 ahad。这个字亦都出现在出埃及记二十六章六节和十一节，说个会幕是用五十个金钩，是钩住将不同的幕子是拼埋一起成为一个会幕，合成一个会幕，这个字又是用阿哈这个字。所以我们所信的说独一的神，其实是有什么？是有合一，是有一致的意思，绝对是跟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神是没有矛盾，而且是非常非常之的一致。经文告诉我们，跟着这个六章五节生命记，说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哇，读这节的经文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很惊讶，什么神可以命令一个人去爱他的吗？你说爱是感情来的嘛，一是有一是没有。 点解神可以命令一个人去爱佢咁奇怪？圣经唔系咁讲啊！圣经话爱系咩啊？爱系表达我哋意志嘅行为，系表达我哋意志嘅行为。每一个人，你话我爱一个人，但系你完全冇行动，完全冇行为，你系咪真系爱呢个人？当然唔系啦，系嘛？神话你若果真系爱嘅话，你一定系会有行动，你愿意系为呢个人去做好多嘅嘢，甚至当你自己觉得啊，我系个感觉唔系咁好，我唔系咁舒服，你都仍然系愿意系为呢个人嚟到系工作，愿意系为佢有行动，因为点解？因为你爱佢。啊，好多时我哋会点啊？起身，哎呀，唔系好舒服，今日唔翻去敬拜啦。嗱，如果系咁嗰阵时，我哋就要问下自己啊，我哋系咪真真正正爱我哋呢位神？我哋亦都讲过，做仆人同埋做神儿女身份嘅唔同。啊，记唔记得我哋讲呢个介绍嘅时候讲过，犹太人就系好似仲喺度埃及喺度做仆人，喺度侍奉紧法老王一样。你估佢哋侍奉法老王会唔会爱法老王？啊，当然唔爱啦，佢哋系做仆人啊嘛，系嘛？你鞭佢一下，佢咪喐一喐咯；你踢佢一脚，佢咪行一步咯。啊，你唔鞭唔打唔踢嘅话，佢咪唔喐，佢咪乜都唔做咯。但系你话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哋因为爱我哋嘅阿爸父就好唔同噶咯。我哋系会有行动噶，我哋会自动献殷勤噶。见到有乜嘢事需要去做，我哋就会去做，唔会系好似俾人哋被逼一样。经文话俾我哋听，尽心尽性尽力。又有人问啦，尽心尽性尽力系代表内在吓，咁代表内在嘅边几个功能啊？啊，尽心尽性尽力。嗱，其实我哋唔需要咁执着噶，有好多嘅经文，例如《申命记》4:29，啊，10:12，或者系《约书亚记》22:5。都话俾我哋听，要尽心尽性，冇咗尽力嘅，得两样嘅啫。但系亦都有好多嘅经文，例如马可福音12:30，同埋路加福音10:27，除咗尽心尽性尽力之外，仲会点啊？加多尽意。所以有啲就尽心尽性，有啲就尽心尽性尽力，有啲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啊，唔需要咁执着。其实所讲嘅系咩啊？是我哋内里嘅一切，就好似诗人喺度诗篇103:1话：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重他的圣名。凡在我哋里面嘅，都要系去爱神。呢、这个就系呢个经文嘅意思。申命记6:6又好有趣。嗱，呢一节嘅经文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嗱，对我哋中国人嚟讲咧，就唔会有问题，因为我哋时时都话记在心上啊，系嘛？啊，我哋中意嘅人叫做咩话？心上人系嘛？所以我哋嚟讲咧，你话心上咧，绝对唔会系有疑问。犹太人就唔同咯，犹太人会问噶。啊，点解咁奇怪噶？拉比有人会问拉比嘅，点解咁奇怪？呢节嘅经文系记在心上而唔系记在心中嘅。你估拉比会点讲啊？拉比会答佢话：唔系人嘅能力能够将神嘅话语摆喺自己嘅心入边，我哋能够做得到嘅，只不过系将神嘅话语摆喺我哋嘅心嘅上高。咁咩意思啊？当你心碎嗰阵时就点啊？你个心碎嗰阵时一裂开，神嘅话语就渗透落去。啊，好高深啊，好高深，可能仲有人听唔明啊。又有另外一个拉比啊，将两个拉比嘅故事摆埋一齐咧，就好清楚噶啦。呢个拉比叫做 Hasidic 系古代犹太人嘅拉比嚟。有一日 Hasidic 喺佢自己嘅工作室喺度读书。突然间佢个学生系行过见到呢个拉比就走埋去，一时感动啊，点啊？我爱你啊，拉比，我好爱你。哇！那个拉比一听见点样啊？即刻抌低部书， 好正经咁样望住个学生，你知唔知道乜嘢令我伤心？哇！那个学生俾佢讲到一头雾水。我话爱你啊，拉比，我冇话要伤害你，你点解问我有乜嘢系令你伤心？原来呢个拉比解释，如果你真系爱一个人嗰阵时，你就会系知道，先要知道乜嘢事系令到佢伤心。你知道乜嘢事令到佢伤心，你就唔会去做。所以我哋将两件事摆埋一齐就好有趣啦。我哋将神嘅话语摆喺我哋嘅心嘅上高，系嘛？咁然后咧，如果我哋知道我哋若果系犯罪，我哋系唔服从神，会令到神伤心嘅时候，若果我哋而系爱神，为呢件事伤碎心碎，就会点啊？神嘅话语就真系进入咗我哋嘅心入边。所以我哋见到真系好高深嘅学问，将神嘅话将神嘅话语系摆喺心上，然后咧，当我哋系知道我哋嘅罪，我哋嘅罪，我哋嘅不服从，会系使到神系伤心嘅时候，如果我哋系爱神，为呢件事而心碎，神嘅话语就进入咗我哋嘅心入边。所以我哋见到一个爱神嘅心同埋一个敬畏神嘅心系分唔开。所以我亦都讲过，我细个时候好惊我爸爸，好敬畏我爸爸，但我都好系爱我个爸爸，绝对系冇冲突。相反地，如果我哋心硬咧，我哋明知道我哋嘅罪，明知道我哋嘅不服从系会使到神伤心，但系若果我哋心硬，唔去当佢一回事，神嘅话语就唔能够进入我哋嘅心度，亦即系代表我哋唔敬畏神，我哋系唔爱神。我哋睇一睇，跟住个经文又好有趣啦。我哋知道呢一切 ，thank you， 呢一切都系内在嘅。我哋能够系敬畏神，我哋能够爱神，都系内在。但系跟住个经文就好有趣，神话我要同你哋系立一个记号，呢、这个记号就喺度《生命记》6:7-8。话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们嘅房屋嘅门框上，并你嘅城门上。嗱，呢一切都系好外在嘅，但系只不过系一种系记号，一种象征嚟。但系好可惜，犹太人就真真正正系会做呢啲事，佢哋真系会将神嘅话语摆喺只细嘅盒度。然后摆喺佢个门框上高，这个叫做 mezuzah。当我哋系去到犹太人嘅屋企，我哋都会见到，有好多系好虔诚嘅犹太人，就会有只咁嘅盒仔。因为真系圣经系有咁讲，不过只不过系一种记号，而佢哋系真真正正咁系做咗。佢哋有时虔诚嘅呢个系犹太人，仲会系出入嘅时候按手喺佢哋呢一只盒嘅上高，嚟到代表咩啊？代表呢间屋企嘅人系绝对系爱神嘅话语，遵守神嘅话语，教导神话语嘅一个家庭。另外佢哋亦都会系将呢啲经文系写喺度一个丝带上高，呢个丝带大概系18寸咁长，写咗呢啲经文喺上高，跟住将啲丝带系卷起咗，摆入一只盒仔度。呢只盒仔咧大概系半寸乘1寸。是很小的盒仔的，然后将它挂在左手或者是放在额头上。如果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3:5骂法利赛人什么？骂他们整到这些盒是特别大，本来半寸乘半寸乘一寸，他们整到怎样？3寸、4寸那么大，放在额头上，直接遮埋你对眼，都不知道行路，都不知道 会撞到东西，都不知道，真的很夸张。所以耶稣基督骂他们，在马太福音23:5。其实记得神的话语，这个是内在的美德。好像我们刚才说，将神的话语放在心上，而不是一种是外表，一种是只不过是外表的表现。如果我们见到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会很相似的。 虽然我哋唔会整啲盒仔咁样摆经文入去，但我哋每个基督徒屋企好多部圣经㗎喎，係咪？有啲圣经喺边呀？有啲圣经喺睡房，临瞓之前读一读。有啲圣经喺厨房，我唔知点解圣经会厨房喺度。有啲喺度边度呀？有啲喺度食饭厅喺度个 coffee table 上高。周围都系个好似啲圣经可以辟邪一样。但係咪真係去讀㗎？唔係去讀㗎喎，我哋冇去讀聖經。我哋讀聖經其實都唔夠啊，頭先講咩呀？讀完咗之後仲要擺喺心上，仲要係為神而心碎，咁先至係能夠真真正正經文係入到去我哋嘅心裏面。我哋見到係跟住第七章，唔係第七章，仲未講完第六章。第六章讲完敬畏神，讲完要记得神的话语之外，还有一样东西敬畏神是什么？是不可试探神。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去到腓利定这个地方来到安营，他们就没有水喝。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就怎样？就埋怨神了。埋怨神，经文说什么？他们还试探神。所以神是命摩西是以杖击石是出水。他们喝了之后就平息了这件事，但是摩西就为了这件事叫这个地方叫做摩撒。摩撒的意思就是试探的意思。每一次在圣经里面，当有事发生了，是神为这个地方改名，就要留意了，是一件重要的事。为什么叫做这个地方叫他做试探？为什么犹太人去埋怨神就变成试探神？这个最好的解释就是看耶稣基督怎样引用这节的经文。耶稣基督在旷野是被是撒旦来到试探，他就是用回是六章十六节的经文，就是说不可试探神来到回应撒旦。如果我们记得第一个试探是什么？耶稣基督节食四十日之后很肚饿，撒旦叫他变些石头做面包。耶稣基督的回答亦都是在《申命记》八章三节，人活着不单靠食物或者是面包，乃是靠神口中的每一句的话语。跟着第二个是试探，带了耶稣基督上去圣殿顶，跟着跟耶稣基督说，你试下跳下去啊，若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神一定不会是令到你受伤，神是会派侍者是来到保护你，神是会派使者托住你，不会令到你的脚是碰到石头。撒旦其实引用的都是圣经的经文，是诗篇九十一篇，是十一至到十二节。但耶稣基督怎样回答他？又是用回神的话语。申命记六章十六节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在这节的经文，我们可能会明白为什么叫做不可试探神。因为撒旦话噶嘛，你试下跳落去啊！你跳落去冇事噶。如果你真系神嘅仔嘅话，神系会系派天使嚟救你。所以系试探神，系嘛？你试下跳落去。但系喺度出埃及记啊，当佢哋冇水饮嗰阵时，埋怨点解会试探神呢？你睇埋出埃及记十七章七节，你就会知道经文话：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哇，我们信的这位神带我们出埃及，带我们过红海，满有神迹的，来到旷野没有水喝，有没有搞错啊？如果神真的与我们同在的话，嘿，变些水来看看，变些水来喝下，那我就信你真的在我们的当中。这个就变成了试探了。所以我们见到试探神是有两个共同点，所有试探神的事都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个就是什么？是要求有神迹看。你跳落个圣殿啦，神会有神迹来到保护你。哎，我们没有水喝，变些水来看看。所有试探神都是要求是有神迹看。第二是什么？第二是有个不信的心。这个就是试探神，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是 唔信神嗰阵时，当我哋系遇见试探，系想要系叫神显个神迹我哋睇下，我哋应该要点做啊？我哋应该系好似帖撒罗尼前书五章十六至到十七节所讲，经文话要不住嘅祷告，凡事感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当我哋系有信心动摇嘅时候，我哋要数算神嘅恩典，我哋要感谢神，凡事感恩，我哋要凡事祷告。所以我哋见到犹太人真系好可惜，见到有咁多嘅神迹奇事，出埃及过红海，居然冇水饮咁少嘅事情，佢哋可以系埋怨，系试探神。所以我哋见到第六章话俾我哋听，经文话我哋要服从，点样服从法？两样事系嘛？我哋要敬畏神，第一系要记得神一切嘅话语，第二系咩啊？要信靠神，不可系试探神。去到系第七章就好有趣。我哋话一开始一结尾，神都同以色列人话有八个不可。不可同系迦南人系通婚，不可同佢哋立约，不可系攞佢哋一切嘅财物。喂，点解要咁做呢？你头先讲过啦，四周围嘅人都系迦南人，都系拜偶像。若果佢哋系同佢哋通婚，同佢哋立约嘅话，慢慢就会点啊？就可能会系引佢哋系离弃神。所以神话你唔可以系做呢啲嘢。你要点啊？你要分别为圣，要同佢哋隔开。所以我哋见到第七章嘅主题就系要分别为圣。我上一次都讲过啦，佢哋入去呢一个迦南地，神系要佢哋系灭绝系迦南人。有好多人可能会认为系好残忍嘅一件事，好地地点解要灭绝人啫？系嘛？若果我哋认为每一个人生出嚟都系好人，好人一个，喂，咁你去灭绝佢，咁就好阴公噶咯，好可惜。但系圣经点讲啊？圣经话我哋每个人生出嚟系咪一个好人啊？我哋每一个人生出嚟都系一个罪人。若果除非我哋系愿意悔改，罪嘅公价系死，每个人都系向死亡行紧。除非是肯悔改，我们才能够得救。那你说难道那些迦南人不会悔改吗？我就不知道迦南人会不会悔改，我相信你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悔改。唯一位知道的是哪一位？是神知道。所以我们 绝对是应该是相信神。我们亦都讲过，神对每一种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叫以色列人来对待他们，都有不同的指示。好似是以东，好似摩押，好似亚门，连打都唔打得嘅，你唔可以系攻打佢哋。但系喺迦南地就要攻打，而且要灭绝。去到亚摩利人喺约旦河嘅东面，战胜咗佢哋，又可以攞佢哋嘅财物。但系入到迦南地又唔可以攞。每一样每一个国家同佢哋对待都唔同，因为神只有神先至知道。乜嘢系最正最公义嘅手法嚟到对待唔同嘅国家？叫犹太叫以色列人唔好去攞佢哋嘅财物，唔可以通婚，唔可以立约。其实嘅解释俾咗我哋噶啦，喺《申命记》七章四节，经文话：因为他必使你嘅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嘅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这个其实是历史当中我们见过发生过的，在这个巴力皮尔的地方，就是摩押人用女子来到引诱是以色列人，以致他们 是跟他们行淫，当日就死了，是神击杀二万四千人。所以我们见到真的若果他们跟从外邦人的话，神真的会使到他们灭绝。所以神是叫他们是要与是四周围的国家分别为圣，分别出来，不要跟他们一样。其实巴兰去到造就以色列人，他站在山上望见以色列国，他造就他说什么？他说这是独居的民， 不在万国的民中。什么叫做独居之民？就是神要他们是分别为圣出来，跟外邦人是完全不同。我们看到神是不断这样是将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当日叫亚伯拉罕是出吾尔，我们已经看到吾尔是一个满有偶像的地方，将他出吾尔进入去应许之地。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又是一个是充满偶像的地方。神这样打救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是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因为他们特别人多？圣经说不是。在申命记七章七节，不是因为他们是大国，不是他们人多，一切是神的恩典，一切是神的救赎，是神的爱。每当以色列人是能够分别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得到神的祝福，他们就得到成功。但是每当他们是不能够分别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失败，他们就得到神的管教。这个其实对我们基督徒都是很重要。当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分别为圣的时候，很可能就被俗世是同化了，根本跟俗世的人是分不清楚，打成一片分不清楚。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Queen Mary 是在1936年是开始她的航线的，她是当时是最大的一只船，在1967年经过多过30年 的服务的航行，她是在1967年是荣休退休了。于是怎样来到我们的 Long Beach， 我们知道变成了是酒店，变成了是一个博物馆，有很多时有很隆重的事发生呢，都会揀去是 Queen Mary 来到举行。我们知道 Queen Mary 上高是有三只大烟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有三只很大的烟通。这三只大烟通呢，在他们维修的时候是叫工人进去呢是清理烟通，因为有很多碳灰在里面。所以变成酒店啊，变成是博物馆，你要清洁的嘛。点知工人入到去清理嗰阵时候发觉咩啊？原本呢个烟通是用四分之三寸厚嘅不锈钢围成一个烟通，跟住出面是油漆，油30层嘅漆。经过咗30年，不断咁有蒸汽啊，热嘅蒸汽嚟到影响佢，居然系氧化晒。完全冇晒，唔见咗嗰啲系不锈钢，得返咩呀？得返嗰30层嘅漆喺度。所以如果我哋基督徒，如果我哋不断咁被俗世嚟到影响我哋，有一日点呀？有一日都系同啲俗世一样，同啲蒸汽一样，系唔见咗。所以我哋要好小心。有好多人都会话，你成日话要分别为圣，呢啲似乎系旧约嘅教导啫啩，新约好似冇讲㗎喎。新约有冇啊？我哋睇睇哥林多后书系6章14至7章1节，经文话咩呀？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旦的名字，有什么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这个就是分别为圣。跟住经文说什么？我就收纳你们，我要作你们的父，你们要作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样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个经文好有趣，讲俾我哋听，同我哋今日所讲嘅一样，要敬畏神，系嘛？要分别为圣，从世间系分别出嚟。要讲一句嘅就系，分别为圣唔系叫我哋同世间隔绝， 啊，你睇好似舊時嘅嗰啲係嗰啲修士係嘛，走到去遠遠嘅地方嚇，啊唔食人間煙火，唔同人哋一齊嚟到係相交。嗱，如果我哋咁樣做嗰陣時，我哋就唔能夠變成世界嘅鹽、世上嘅光啊！我哋唔能夠係帶領人信主，所以我哋繼續係要同世間嘅人嚟到接觸，但係唔好俾世間嘅嗰種名利、嗰種色情嗰啲嘢嚟到係引誘我哋，以致我哋係離開神。嗱，我哋見到耶穌基督當佢在世嘅時候，都係好鍾意同罪人同埋税吏喺一齊，但係絕對係冇俾係罪人嚟到影響佢。反而佢係能夠係帶領好多係罪人嚟到係歸向自己。嗱，當我哋係同呢個俗世打成一片，人哋若果我哋唔話用口話俾人聽，人哋都唔知道我哋係基督徒嗰陣時，就好大件事噶咯。因為我哋冇咗機會嚟到同人哋傳福音，嚟到講見證。我哋要同人哋唔同，先至會引起個話題，先至會有人走嚟問你點解你咁唔同嘅。咁嗰陣時你就有機會同人哋講見證，有機會係同人哋傳福音。嗱，我哋見好第七章真係好有趣。我哋話一開始一結尾就係要以色列人八個不可，要佢哋分別為聖，係咪？跟住經文講咩呀？我哋見到有一個好有趣嘅首尾嘅結構，所以一開始一結尾就話分別為聖，跟住七節至到八節是讲以色列人过去的胜利，在这里埃及神带领他们的胜利，跟着在这里十三节至到二十四节是讲到将来的胜利，入迦南地的时候你们一样会得到胜利，但是不要忘记了中间最重要的经文，说什么？神的信实，在这里九至到十节和十二节，而最中间的经文呢，就是要以色列人守神的律例典章，要听神的话语，要服从神。我们看到这里有个时间性，神过去的祝福给我们的胜利会成为我们将来的祝福，将来的胜利。但是不要忘记了现在要做什么，现在要行在神的旨意道，现在要服从神。当我们不行在神的旨意，不服从神，这个这样的outcome就会很不同。未必将来以前的事会在将来发生，神很可能是会管教我们。所以我们见到以色列人的信心和我们的信心其实不是盲目，我们见到神怎样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怎样被他们在以东河的东面战胜亚摩利人，他们同样将来是会进入迦南地，这个是神的保证。上一次我都同大家是讲过，有一个英国的传道人，一个英国的牧师叫做 Campbell Morgan， 讲他的一句名言是什么？越不似世界的教会就越能够为世界做最多的事。越不似世界的教会就越能够是为世界做最多的事。这个 Campbell Morgan， 他年轻的时候都跟我们一样，很喜欢是去老人院来到服侍老人。他有一次去到老人院，跟老人院讲什么讯息啊？大使命啊！他真的很厉害。大使命是马太福音是28章18至到20节讲什么啊？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讲什么啊？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是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要奉圣父子同埋系圣灵嘅名为他们施洗，要将我所吩咐你们嘅教导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至世界末了。当佢系读到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突然间老人院有个老太太突然间大声叫，哈利路亚！咁然后呢一个 Campbell Morgan 话系啊，呢个真系一个好美好嘅应许嚟嘅。你知唔知呢个老太太点讲啊？佢话年青人啊，嗰阵时啊 ，Campbell Morgan 就好年纪好轻好轻。佢话年青人，佢话呢个唔系应许嚟噶，呢个系事实。所以我哋见到真系如果我哋系行喺神嘅旨意，神嘅应许真系变成咗事实。 我哋见到神俾乜嘢应许俾以色列人啊？喺度今日嘅经文《申命记》六章十至到十一节，讲话咩啊？呢个地系神系应许俾亚伯拉罕、以撒同埋雅各嘅后人嘅。这个地是有很大的诚邑，是很美丽，但是这些诚邑不是以色列人自己起的。在那里有很多屋，每间屋里面是装满了有很多很美丽的东西，但是不是以色列人去收集这些这么美好的东西。那里有水井，以色列人可以喝水，但是不是以色列人掘的井。那里有葡萄树，有橄榄树，他们可以随意地吃东西，吃果子，但是这些咁嘅果子树唔系佢哋栽种，呢一切都系神嘅应许。但系去到最后约书亚记二十三章十四节，当以色列人真系进入咗迦南地，当系约书亚就为死嘅时候，约书亚讲咩啊？喺到二十三章十四节，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就快要去了。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神的话语全部应验晒，他的应许应验晒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要敬畏神，要服从神，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当我哋有神带领，就好似保罗所讲喺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神若帮助他们我们，谁能阻挡我们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阻挡我们呢？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今日嚟睇睇，系结束嘅时候，好明显呢、这个《申命记》第六章、第七章都系同我哋讲系服从。服从的途径是什么？是敬畏神。我们要记得敬畏神是将神的话语是放在我们的心上，是吗？当我们心碎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心。但不要忘记，如果是我们要心碎的话，我们是要爱神。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心眼是不会是心碎，神的话语就不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是信靠神，不要去试探神。当我们是信心动摇的时候，我们要是数算神的恩典，是要是不住这样来到祷告，不住的感恩。服从神的实践是怎样？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不是说要跟他们是绝交，不是说要跟他们是隔绝，我们仍然是要跟他们交往，但是不要被他们的东西来到影响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哋要系成为世界嘅盐，成为世界嘅光，嚟到系将荣耀系归俾主。跟住结果系咩啊？结果就好简单啦，应许就会变成事实，就好似嗰个老人院嘅老太太所讲。但系唔好唔记得，今日嘅主题系服从神、敬畏神。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一齐嚟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嘅你嘅话语。感谢你给我们《申命记》第六章、第七章，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心来到敬畏你，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心上，能够是以一个爱你的心为你心碎，而使到你的话语是能够进入我们的心。愿你都是能够帮助我们，不要有不信靠的心，愿我们都能够是不要试探你，我们能够凡事祷告感谢，来到是数算你的恩典。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是在这个世上分别出来，成为为你所用，以致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人，对世界是有影响，成为他们的盐，成为他们的光，而自己不会是被世界俗世来到是影响我们，来到诱惑我们。愿我们每个人你给我们的应许都能够是找紧你的应许，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行在你的话语，当我们是真真正正服从你的时候，你的应许就会变成事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唱。